营养不够，病情常在这个时候肆虐猖獗起来，治疗渐渐失效，老人的身体越来越差，我们感到月老离那个时间不远了。那天下午，月老支开奶奶，叫我们到床前，示意我给他拿纸和笔。在纸板上，老人颤抖写下几个字：“能不能帮我补个婚礼？”听老人的学生说，老两口五几年结婚，那时候正好赶上自然灾害，粮食困难。月老把当年年轻羞涩的奶奶娶回家，却只有窝头棒子面当宴席。新娘啊，没有抱怨，心怀满足的陪着丈夫走了半个多世纪。后来的日子，月老刻苦读书，立志医学，兢兢业业为国家工作，却没有分出时间雕琢生活。生命面临尽头，望着老伴儿毫无怨言的相随，无以回报。一月十号上午十点，我们在监护室为老人举行了婚礼。护士长为月老梳平银发，换上了干净的白衬衫，奶奶也换上利索的衣裳，依偎在月老身边，十指相扣。看着这对白发苍苍的老人，在场所有人都潸然泪下。我们为老人拍照片，说着预祝早日康复的话，内心忧伤又矛盾。三天后，月老陷入昏迷，监护仪提示心率波动已经变得不规则，任何药物和仪器都没了反应，心电图回归直线，月老走了。这时候，奶奶的泪水垂在月老的脸颊上，她说：“你工作这么多年，也该歇歇了。”50年的岁月情深，让他们始终如一。即使皱纹爬满脸庞，背脊已经弯曲，但封存于心底的感恩和珍惜从未褪色。相爱相敬的人不会被死亡带走，他永远在我们心里，激励着我们坚强的活下去。这篇文章最后说，清晨我早起披衣，凝神端坐，来为您兑现一句生命的承诺。笔砚反复腾挪，用所有的字句化为我前行的勇气，只因感怀我的恩师。 资讯 目前呢，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， 话题 这种病呢也在呈现上升的趋势， 成果 在降压药物的选择上面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。 最实时的医疗资讯，最热门的健康话题，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。北京新闻广播，健康北京。 好了，听众朋友，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向您介绍了两篇发生在医院里的故事，这些故事更多的是对于生命的思考。在如今这样竞争压力比较大，我们身边有更多的朋友会早早离开我们的现实情况之下，我们对于自己的生命思考又有哪些呢？也希望听了我们的故事之后，您能够多一份感悟。好了，听众朋友，今天的这一期健康北京到这里就结束了，非常感谢您的收听，我是李凯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，也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内容。 我发现最近老人们说的最多的话题就是身体健康，因为这几年太多的明星大款污染都吸得走光，不管你是为了发财，为了当官，还是为了什么理想，老人们常说的健康就是福啊，你一定要好好想想。生活的节奏快，钱更多了，压力大了，很多人都在彷徨，整天的忙忙碌碌，东奔西跑，黑白颠倒，来来往往，慌慌张张，